《哈利波特与火焰杯》第22章，意外的挑战，第65集。 行进之光，他干巴巴地对胖夫人说，口令是前一天改的。 对了对了，亲爱的， 胖夫人带着颤音说，捋了捋她那新系上的金银丝发带，一边向前转开让她进去。进了公共休息室，哈利环顾四周，惊奇地看见罗恩脸色灰白地坐在远处一个角落里。金妮坐在他身边，用很低的声音跟他说话，像是在安慰他。 怎么了罗恩？ 哈利问道，向他们走去。罗恩抬头望着哈利，脸上带有一种惊魂未定的神情。 我干嘛要那么做呢？ 他迷乱地说，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做出那种事。 什么？ 哈利说， 他刚才邀请芙蓉德拉库尔和他一起去参加舞会。 金妮说，他似乎正拼命忍住笑，但仍然同情地拍着罗恩的胳膊。 你做了什么？ 哈利问。 我不知道，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 罗恩喘着粗气又说， 我在开什么玩笑呢？那里都是人，挤满了人，我真是昏了头，大家都在看着。我走回门厅时遇见了他，他站在那里正和迪克里说话，我突然就控制不住自己，就上前问了他。 罗恩呻吟着，用手捂住了脸，他还在不停地说，但他的话只能勉强听得清楚了。 他望着我，就好像我是一条海参什么的，根本不屑一回答。然后我也不知道，我就突然回过神来，赶紧跑了。 他有一部分媚娃血统， 哈利说， 你原先说的对，他奶奶就是媚娃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我敢说他当时正在对迪格里施那个魔法，你正巧经过就被击中了。不过他这次是白费功夫了，迪格里和秋章一起去。 罗恩抬起头来， 我刚才请秋章和我一起去， 哈利闷闷地说， 他就告诉了我。 金妮突然不笑了， 简直太荒唐了， 罗恩说， 只剩下我们俩没有舞伴。 哦，除了哪位？对了，你猜他邀请谁了？赫敏。什么？ 哈利说，他完全被这个令人惊诧的消息吸引住了。 是吧？想不到吧？ 罗恩说着笑了起来，脸上又恢复了一些血色。 那位在模样课后告诉我的，他说他一直这么善良，帮他做功课什么的。但赫敏对他说他已经答应别人了。 说的跟真的似的，他只是不想跟那位去罢了。我的意思是，谁会请他？ 不许笑。 金妮恼怒地说， 不许笑。 就在这时，赫敏从笑箱后的洞口爬了进来。 你们俩为什么不去吃晚饭？ 他说，走过来跟他们坐在一起。 因为你们两个别笑了，因为他们俩邀请姑娘参加舞会都遭到了拒绝。 金妮说。哈利和罗恩立刻不吭气了。 多谢你啦，金妮， 罗恩阴阳怪气地说。 漂亮姑娘都被人挑走了是吗，罗恩？ 赫敏高傲地说。 艾罗伊斯·米德根也开始变得很漂亮了是吗？没关系，我相信你总会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愿意接受你的人的。 罗恩瞪眼望着赫敏，似乎突然用全新的目光审视着她。 赫敏，那位是对的，你是个姑娘。 哦，观察得很敏锐嘛。 赫敏尖刻地说。 那么你可以在我们俩中间挑一个。 不行，我不能。 赫敏断然拒绝。 哦，快点吧。 罗恩不耐烦地说。 我们需要舞伴，如果别人都有，就我们没有，就显得太没面子了。 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去。 赫敏说，她的脸红了。 因为我已经答应别人了。 不会的，你没有。 罗恩说。 你那么说，只是为了摆脱那位。 哦，是吗？ 赫敏说，眼里放出吓人的光。 你花了3年时间才发现我是个姑娘，罗恩，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别人注意到这一点。 罗恩呆呆地望着他，接着他又咧开嘴笑了。 好了好了，我们知道你是个好姑娘， 他说。 行了吧，你可以答应了吧？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， 赫敏非常气愤地说。 我已经答应另外的人了。 说完他气冲冲地朝女生宿舍奔去。 他在撒谎， 罗恩望着他的背影毫无表情地说。 他没有， 金妮小声说。 啊，那个人是谁？ 罗恩厉声问道。 我不能告诉你，那是他的私事， 金妮说。 好吧， 罗恩说，他显得烦躁极了。 真是越来越荒唐了。金妮，你可以跟哈利一起去，我就。 我不能， 金妮说，他的脸也涨得通红。 我已经答应了，答应了纳威。赫敏拒绝他以后，他就邀请了我。我想，反正，如果不答应他，我也去不成。我还没上四年级呢。 他显得非常沮丧。 我想我得去吃晚饭了。 说着，他站起来，低垂着脑袋，向校巷后的洞口走去。罗恩瞪大眼睛望着哈利。 他们都出了什么毛病？ 他问。哈利正巧看见帕瓦蒂和拉文德从校巷后的洞口进来，这次必须一不做二不休了。 你等在这里， 他对罗恩说。然后他站起来，径直朝帕瓦蒂走去，说道： 帕瓦蒂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参加舞会吗？ 帕瓦蒂发出一串咯咯的笑声。哈利等着他的笑声过去，他的手指在长袍的口袋里交叉着。 行，好吧， 帕瓦蒂终于说道，脸红得像要滴出血来。 谢谢， 哈利说，总算松了口气。 拉文德，你愿意跟罗恩一起去吗？ 他已经答应西莫了， 帕瓦蒂说。他们俩笑得更厉害了。哈利叹了口气。 你们能不能想一想，有谁能跟罗恩一起去呢？ 他说，压低了声音，不让罗恩听见。 赫敏格兰杰怎么样？ 帕瓦蒂说。 他已经答应了别人。 帕瓦蒂显得非常吃惊。 哦，谁？ 他急切地问。哈利耸了耸肩膀。 不知道， 他说。 那么罗恩怎么办？ 让我想想， 帕瓦蒂慢悠悠地说。 我妹妹大概可以，她叫帕德玛，你知道，在拉文克劳。如果你们愿意，我就去问问她。 行，那太好了， 哈利说。 有消息就告诉我们，行吗？ 他回到罗恩身边，觉得这场舞会实在太麻烦了，真有些划不来。他满心希望帕德玛佩蒂尔的鼻子长得周正些。